各位观众好，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采风民族周长神。咁啊，大家都一听到咧，采风民族咧就应该系咧同一啲啊采访啊问嘢啊有关嘅项目。咁啊，今次咧我哋的确系咁样嘅，我哋会讲咧有关咧就系同口述历史啦，同埋我哋点样去搜集一啲第一手资料，系一个咁嘅现代科技嘅社会咧系去做嘅一件事嘅。咁啊，今晚咧除咗我同埋婉娴会同大家去即系主持去讲之外咧，因为呢个题目咧实在太过专门啦，太过厲害，咁我哋咧就請咗兩位嘉賓同大家講嘅，咁分別咧就係香港歷史同埋口述歷史嘅專家啦，上一季咧都有請過上嚟嘅就係黃文剛教授，你好啊。另外咧就有咧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嘅即係項目經理李愛慈嘅小姐你好，咁咧就都有咧就係實質上做緊呢一類計劃嘅一啲嘅即係參與者，咁佢哋都即係點樣去做呢啲計劃咧就係相當熟悉，咁啊歡迎各位，咁我哋可以傾下有關即係口述歷史嘅話題。婉娴，即係題目係點解咧？ 采风民族周长岑咧，其实就系源自呢个刘亚子嘅一个嘅诗词里边嘅。咁里边咧最重要嘅四个字就系采风民族，其实就系采集歌谣、访问风俗，透过一个即系访谈同埋搜集另一手嘅资料嘅方式咧，去做一啲嘅研究。咁其实亦都引申咗喺我哋今日嘅研究上面咧，就系我哋除咗用档案，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哇，历史研究系咪好闷啊，净系识睇档案。其实而家系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当中一个咧就系我哋所讲嘅口述历史。 系啊，我好记得即系喺即現代社會發展的時候咧，曾經即係譬如德國嘅時候都有民族學嘅呢個相關研究，佢重視嘅就係話，我哋唔好睇啲好大嘅歷史好巨大部，我哋睇啲細嘅各種各樣嘅東西。喺一個咁嘅觀念傳到去日本，譬如有即係柳田國男嘅即係各種各樣嘅民族學嘅研究，其實都講翻俾我哋聽，其實口說啊、民間故事啊、傳奇啊，一啲不為人知嘅少數族群嘅一啲故事咧，其實都應該擺翻入歷史裏邊，影響住歷史嘅唔同嘅部分。咁依一個有關嘅風潮，都喺民國時期影響咗中國好多嘅唔同嘅學務啦。即係譬如二十年代初，即係周作人啊，唔同嘅民族學者，咁喺北大開呢個香歌謠研究學會啊，種種唔同嘅一啲嘅部分，都講話，其實我哋唔一定要做啲淨係文獻啊，淨係做啲古書啊，睇史記去做歷史研究，佢可以喺一個更加寬闊嘅範圍裏邊去睇歷史。 冇錯啊！其實咧喺40年代開始咧，隨住嗰啲錄音技術越嚟越普及啦，咁開始咧好多歷史學家咧就會帶埋錄音機咧係做一個歷史研究。咁佢哋咧透過採訪即係經歷一個事情嘅當事人咧，講下佢自己嘅心路歷程啊，講下自己經歷嘅各種嘅大小事項咧，咁咧作為一個寫入歷史嘅一個工具。咁如果講翻呢一段嘅歷史入邊咧，可能最成功嘅咧，就算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那個口述歷史項目啦，咁佢哋咧就由一個嘅中心啦，咁咧就叫口述歷史項目中心咧，咁一路做好多唔同嘅範疇。咁如果講翻嗰段嘅歷史咧，口述歷史進入中國或者進入華人社會咧，就可能係透過胡適啦。咁而胡適點解會開始咗做呢個口述歷史咧？咁其實淵源咧亦都係同哥倫比亞大學有關，就因為當時候哥倫比亞大學呢個口述歷史項目咧，就訪問咗17個民國名人，咁啊民國時期嘅名人啦，其中一個就係胡適，咁啊胡適覺得啊幾好玩喎呢樣嘢，咁所以咧當佢喺50年代尾咧就翻去台灣嘅時候咧，就喺中研院嗰度咧就推展呢個口述歷史項目，咁就委託咗呢個嘅或者吩咐咗呢個近代史研究中心咧開始近代史研究所。咁咧就開始咗口述歷史，所以喺我哋即係華文嘅圈子入面咧，會見到口述歷史或者口述歷史作為一個研究工具咧，就大概係咁樣嘅淵源嚟。 我聽到正話有趣有好幾點啊！第一點咧就係同胡適有關係啦。咁大家知道，即係胡適除咗係即係文化界大佬、文學界都係大佬之外咧，其實佢當時喺政界都有相當大嘅影響力㗎。點解我咁講咧？就係話嗱，你要訪問民國名人嘅口述歷史。以當時嘅社會環境、當時嘅政治氣氛同埋當時國民黨遷台嘅咁嘅背景之下，肯唔肯講㗎？我就如果係我都唔夠膽講嘢㗎，其實。 但我估佢哋就係想解釋一番點解個歷史時局或者個時局會走到咁嘅一點。咁為自己，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歷史係贏嗰個人話事嘅，勝者為王嚇。咁就歷史係由贏嗰個人咧去撰寫。咁另外一個觀點就係、是。如果唔贏嗰班咧，咁佢哋嘅古仔係點樣嘅咧？咁我諗可能哥倫比亞大學亦都隱隱約約感覺到呢一個嘅角度，就係話，咦？呢班喺政治上面可能唔係成功嘅，但係佢哋嘅歷程入面咧，佢哋嘅古仔咧，其實都係一個時代嘅記錄。咁唔記錄落嚟咧，可能喺 另外一個陳述入面呢，或者另外一個論述入面呢，就會被淡化甚至乎消失咗。咁所以喺呢個意義之下呢，就保存落嚟。 所以話即係當代史成日都有遇到呢個問題。第一就係話即係可能政府未必有一個好完善嘅檔案公開嘅過程啦。第二就係更加可能係連檔案都可能冇 keep 啦。即係根本上你冇辦法揾到嗰啲相關嘅資料嘅。咁如果佢仲唔肯講，或者即係冇被記錄嘅話咧，可能嗰段歷史咧就完全淹沒都唔出奇喎。其實 冇錯， 所以香港嘅歷史咧，咁我都覺得Melanie 佢哋嘅機構咧都做咗好多呢一方面嘅保留、保存我哋。 咁我哋其實呢做即係其實我哋開始做我哋嘅口述歷史計劃呢，都係基於一個類似嘅原因啦，即係希望從唔同嘅角度呢就去發掘返或者叫做補充返即係一啲香港或者一個企業嗰個歷史啦。咁譬如頭先提到文字檔案呢，其實我哋嗰個檔案庫啱啱開始嘅時候呢，最主要收集其實係文字檔案先嘅。咁但係我哋一個私人檔案庫啦，咁收集好多企業啊，又或者係一啲同加道里家族參與一啲社會事務相關嘅檔案嘅，咁但係我哋睇過呢啲檔案之後咧，好快已經發現其實因為呢一個原因而產生嘅檔案咧，好多時候係因即係會反映到上層嘅決策啦，又或者佢哋嗰陣時係點樣醖釀啦，咁所以嗰啲文件咧好多時候都係一啲會議記錄啊，咁即係其實喺個會議室又或者可能喺個辦公室入面發生嘅嘢嚟嘅，咁但係當可能一啲決策、一啲政策，佢點樣影響到市民咧？之後點樣執行呢？咁好多時候呢檔案係反映唔到嘅。咁呢個時候呢口述歷史就非常之有用啦。 所以 Melanie 講得好啱。咁 Melanie 講呢就讓我想起呢喺80年代其實70年代尾啦，咁80年代初當時候呢就匯豐銀行嘅沈拔爵士就話我哋呢就慶祝一個銀行嘅歷史呢，就委託咗當時候香港大學嘅亞洲研究中心嘅 Frank King 咁呢就去做匯豐銀行嘅歷史。咁喺個委託書入面呢講明啊，指明啊，就係話啊沈拔爵士就叫啊 Frank King 就喂你一定要做口述歷史。因為佢開會嘅時候佢就睇得到啊嗰啲會議記錄啊其實只會係記低通過咗嘅嘢。但其實好多未被通過嘅嘢呢其實可能一樣咁重要。點解唔通過其實可能係一個啱嘅決定，不過或者嗰個係一個好嘅提議。不過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教授講呢句我真係會心微笑，大家都有開過會，大家知啊嘛，即係一群人大家開會，咁啊記錄啫，就係個秘書咁啊記錄啦。佢鬧緊佢喎，即不如定，我記得定啊。佢講一啲唔拉更，又要定。見到嗰個人，哇！點解講咁耐都未完嘅？三四分鐘坐喺度，又唔抄低。你會發覺咧，其實喺即係開會幾個鐘頭漫長嘅演說過程裏面咧，其實即係我哋嗰個筆記官啊，即係以前筆記官，即係其實而家就係嗰個秘書寫緊嘅嘢咧，就係好少量。佢可能佢已經隔咗好多各種各樣嘅東西，同埋對佢嚟講，真正要記錄嘅嘢就係正話教授所講，咁通過先記錄啦，咪中間討論一個鐘啦，咁啊討論過程激烈咯，或者有爭議咯，最尾都通過。咁所以你可能冇辦法喺檔案裏面咧，你就睇到中間裏面嗰個心路歷程。而翻轉頭正話講到即係一啲嘅譬如企業史咧，其實再早，譬如以前嘅曾經好多嘅時代裏面咧，一啲嘅機構或者一啲公司曾經係可以變成一個影響歷史嘅一個重要部分。譬如東印度公司，即係英國東印度公司，曾經成為一個即係大家好多人都會研究對象，因為佢影響住即係除咗英國之外，亦都影響住整個殖民地嘅好多個地方裏面實質嘅行政嘅工作。咁呢啲都係歷史研究好重要嘅部分。咁譬如香港呢啲一個咁嘅前嘅殖民地，咁佢裏面一啲重要嘅大嘅呢個企業咧，其實絕對係影響住香港好多無論係成香港發展或者社區入面發展嘅一啲嘅唔同嘅部分。 係啊，阿翠源，你講嗰樣嘢咧，即係以前譬如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前。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咁用咩方法可以去追尋翻或者勾尋翻呢啲即係呢啲線索出嚟咧？可能就好轉接嘅，可能要睇抄翻佢嘅日記啦，個人書信啦，咁可能又要做好仔細嘅研究。哦，呢個係譬如話1879年7月15日呢個會議，跟住咧就要揾翻個當事人睇翻當日佢嘅日記。下面有冇記錄呢件事？其實相當迂迴，口述歷史就方便好多啦。即係如果你能夠揾翻當事人去講翻，一個開會係點㗎咁，可能佢心中好多嘅感受啊，好多嘅想法咧， 就唔使又要抄檔案啊、日記啊、書信咁樣攞翻出嚟。 但係黃生，我都要問你一個問題啦。譬如咁啦，我哋都即係成日都講，即係我哋做好多研究都睇翻日記啦，咩記對翻或者點啊。咁、當然亦都有可能有陣時過咗四十年係有個訪問，問翻個作者或者個學者，咁佢又講翻一段説話。我哋通常都會話，喂，隔咗嚟後來咁講，會唔會自己自我去？即係完成啊，自我迴避或者自我辯護啊，咁會有啲咁嘅情況。即係口述歷史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佢個份量係應該係點樣擺？或者當佢你可能你都有呢啲經驗，就係當佢有啲各種各樣嘅文獻資料同佢口述歷史之間嘅內容可能係唔夾嘅，或者話有矛盾，咁我哋會點樣去諗或者點去理解嘅？ 其實唔夾咧，做歷史研究係常出現嘅一件事。唔好講口述歷史嗰個訪問啦，就算你睇譬如官式報告或者是跟當事人的一些個人書信或者日記呢，其實很多都不夾的。因為即是為了公務緣故產生的文件呢，其實有個公務目的的。為了大體，是不是？我很記得有一次我做另一個項目，那就是有個即退休的外交官跟我講，他語重心長望住我講，當然英文啦，中文講翻咗出嚟，他說黃文剛，你要記住，英國人在文件上是不鬧人的，你不要以為對他沒有意見，你真的要懂得看啊，咁樣。咁我心諗，哇，即係好彩同你傾一傾啫，咁樣。 咁點睇啊？咁佢文件乜都冇，咁通你點？ 唔係，所以其實即係做歷史，我哋成日都講唔好孤證，即係唔係單一個源頭。可能嗰個資料本身好吸引，即係譬如可能訪問本身嗰個人係一個名人，可能佢講嘢好動聽，咁你好自然就會跟咗嗰個嘅資料去。咁同樣地，譬如你日記一樣啫嘛，嗰個日記好似好豐富，好容易跟咗落去。但係我哋要知道，唔可以孤證。 係啊，所以你有時真係點講？譬如好似我咁樣，我睇好多啲殖民地檔案，即係殖民地醫官嘅資料咁啊嘅報告。其實啲報告係全部好似 copy and paste 嘅，即係有少少，只不過係將嗰啲數據改咗。咁其實一模一樣樣。咁所以變咗你其實做研究嗰陣時候就會發現，其實檔案資料有時真係唔夠力啊，反而就真係有一啲民間或者係一啲口述歷史咧，可以做翻一個填補咧，先至令到你嘅研究可以更加豐富。同時其實亦都有一樣嘢，就係有唔同嘅觀點有佢嘅好處嘅，亦都係 啊。即係喺呢度咧，你講到即係我哋今日做歷史研究或者做各種各樣嘅文化研究嘅好處，就係佢能夠通過咧即係科技，我哋有一啲更加多、更加立體嘅資料俾我哋做各種唔同嘅嘢。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講關於口述歷史嘅部分。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我哋講到即係口述歷史啦，同埋文獻嘅關係啦。咁佢可以係一個互補嘅關係，就算有互相矛盾嘅地方咧，可能通過歷史家啦，或者歷史人嘅眼光啦，或者個辨別咧，可能可以通過即係個多元嘅證據咧，更加多去揾到歷史嘅真相。咁咧，其實咧，除咗佢係一個互補啊，互相協助之外咧，其實口述歷史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嘅好多項目裏邊咧都係好重要嘅價值嘅。譬如話，我哋知道咧好多即係南北美洲，譬如一啲印第安族群嘅歷史咧，因為冇文字記錄，咁佢幾乎係全靠口述歷史去講述。咁就譬如一啲非洲嘅啲國家裏邊嘅啲嘅歷史啦，即係譬如一啲東非啊，或者沙拉以南嘅一啲族群嘅歷史，幾乎係完全係冇任何嘅文字記錄嘅。到而家佢哋都唔係好中意用文字去記錄好多東西，尤其好多村鎮啊部分。咁嘅通過呢啲嘅即係口述咧，我哋先揾到佢哋以前嘅生活方式係一個點樣嘅生活方式。咁譬如舉個簡單嘅例子，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會咁理解啦，即係地主同牛主，咁啊喺華人社會可能梗係地主話事啦，咁就咁理解，因為有統一土地。咁但係喺非洲好多地方，可能牛嘅擁有嗰個主人咧，係比地主咧更加重要，因為佢哋擁有牛咧就擁有耕作工具啦，有糞便做原料啦。咁所以好多時咧，嗰啲農民咧願意係賣身俾嗰啲牛主去做。咁呢啲嘅過程咧，冇咗口述歷史咧，幾乎係冇辦法知道佢哋嗰個實質嘅生活方式係點。咁所以呢個亦都講到口述歷史其實獨立本身咧就有嗰個價值所在嘅。咁其再調翻轉講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喺文獻上面咧。其實好多時啲資料咧都有好多不足之處嘅，即係話咧，其實好似寫落就係咁啦。咁仲上一次黃教授都有講，寫就係咁寫啫。但係我哋唔嗌交，或者我哋唔會寫啲即係不為人知嘅嘢，其實冇寫落去。其實好多係通過口述歷史咧先知道真相喎。咁我知道咧就帶咗好多有趣嘅即係資料俾我哋睇翻。其實香港社會發展裏面好多位置咧，其實都曾經出現過呢啲咁嘅問題㗎。 嗱，咁我哋今日咧帶咗上嚟咧，就係、可以俾大家睇下先啦。咁其中一個文件咧，就係、嗱，我哋個檔案庫入面咧，其實咧大家會比較即係知道我哋一啲比較大嘅企業嘅歷史檔案啦。咁但係有一啲咧比較少見啲嘅。 哦，呢、這個珍珠公司。 咁譬如呢啲係啦，即係我哋有成功嘅企業，亦都有一啲失敗嘅嘗試嘅。咁呢個咧就係、係啦，加道理嗰陣時50年代咧嘗試喺吐露港咧就可以話叫做復興呢個珍珠養殖。 係啊， 咁因為吐露港其實喺五代嘅時候咧已經有即係珍珠養殖業啦。咁啊，咁佢嗰陣時就50年代咁即係有好多內地嘅難民嚟咗香港啦。咁啊，咁其實就即係都好需要就機會嘅咁啊，咁佢亦都覺得可唔可以嘗試即係喺大埔吐露港嗰度有一個咁嘅嘗試咧？咁咁所以咧呢啲記錄咧，其實就見到佢嗰陣時啊，點樣開始做呢個嘅珍珠養殖嘅試驗場咯？ 但 係 最後失敗咗嘅。 是失敗咗嘅咁啊！ 即係申請唔到定係？ 其實當時政府有發牌，發咗俾幾間公司，即係政府都好鼓勵，其實有多啲即係呢一啲嘅嘗試去開始啦。咁、 但係佢就特登想聘請啲日本嘅專才過嚟做。 係啊，咁其實佢嗰陣時就叫做即係開始咗個試驗場啦。咁啊，咁啊已經養緊啲蠔噶啦。咁啊，咁啊亦都喺日本就嘗試申請一啲專才過嚟啦。咁啊，咁但係日本當時其實就好限制呢啲專才出口，所以就唔批嗰個 visa 咁啊。咁另外就。係啦，亦都因為吐露港嗰個水温嘅關係啦，咁我哋都有即係相關嘅記錄喺度嘅。其實即係嗰個那個地區，其實個水温嘅變化係點樣啦？咁咁亦都有佢哋即係同香港大學一啲專家嘅一啲書信嘅來往啦，即係研究嗰度個環境。 你嘅意思係講當時其實已經唔係好多蠔啦，係咪咁啊？定係已經唔係好適合養即係做珍珠業啦？ 佢哋嘗試咯，所以就去嘗試係咪可以喺嗰度復興 復翻？ 係啦，喺嗰度復興。 但係就其實。除了可能人才被限制之外咧、實質上當時嗰度環境已經變化咗， 亦都唔係好適合嘅， 哦，真係可惜嘅。如果而家仲有， 但係而家好似話又再申請翻啊！ 其實亦都有研究者咧專登上嚟睇呢一批檔案嘅，因為佢哋而家又再次嘗試喺嗰， 冇錯， 冇錯， 好似話應該係幾年之後有機會香港可以出產到自己嘅珍珠， 咁神奇啊！ 係啊！ 哇！真係好正喎，依、這個我原來係咁啊！我成日我就話，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即係農業啊，係嘛？或者依啲咁嘅即係第即係同農業相關嘅第一即係第一身要去採集啊！依啲嘅行業喺香港幾乎係完全絕跡嘅。咁而且咧，就算係要做依一類型嘅事業嘅人咧，都係啲完全幾乎民間純粹嘅民間力量去做。即係佢一嚟你就知道佢哋一定係被欺壓嘅，被蝦嗰群啊！如果有一個機構嘅企業咧，係嘗試去做依樣嘢，都有啲意思啊！ 其實都可以，我哋都希望幫到呢一批研究者啦，同埋即係嘗試復興呢個珍珠業嘅朋友。 OK， 珍珠業。好，咁你除咗即係我哋見到正話嗰個例子，就係話養珍珠嘅曾經香港嘅嘗試啦，即係亦都喺50年代喺咁樣嘅即係叫戰後嘅環境裏面，即係大家去摸翻，即係個機構點樣去都叫我哋用咁嘅角度都叫幫助香港去重新揾翻香港嘅即係價值同埋位置，都係叫做復興珍珠。仲有冇其他例子去講即係啲檔案文獻嘅即係用途啊？意思是怎 样？讲完一个失败的尝试之后，我们讲一些即成功的例子。我们呢另外有一个即大家比较少听一点的呢，其实就是香港有一间地毡厂。 香港做地毡？ 是啦，香港出产地毡，碾赢波斯的。 这个 有一个大埔用地的。 是啦，香港当时呢就50年代呢有一间很出名的地毡厂。50年代末咧，就其實佢初咧就喺屯門南地開始嘅，咁就係牛刀小事嘅啫。咁純粹地係因為當時加道理佢有一啲嘅喺美國嚟嘅朋友啦，咁就即係其實傾下傾下偈發生嘅啦。呢啲就係文件檔案睇唔到嘅嘢啦。咁佢哋就發現咧，美國咧其實因為當時50年代已經開始即係禁運啦，咁所以即係中國嘅中國內地嘅一啲工業產品其實已經出口唔到去美國噶啦。咁但係美國仲有一個好大嘅市場， 依、這個又係咩嚟嘅咧？ 系啦，呢個咧就係、是、當時喺南地嗰間地毡廠有一啲貴賓去參觀嘅情況啦。咁啊，右邊嗰位咧，其實就係嗰啲即係織地毡嘅人啦，佢揸住。 即係右邊嗰張係地毡嚟嘅。 係啦，即係嗰個底部啊，嗰、那個底部。 成埲牆咁大啊！ 嗰、那個底部係啦。咁啊，咁佢就即係做緊一啲示範啦，俾啲來賓睇啦，咁啊。咁最左手邊咧，其實就係當時第一任嘅地毡廠嘅總經理啦，咁啊。係啦，咁我哋咧就加道理咧就喺後邊嘅。 嗯， 係啦。 咁啊，我哋除咗有呢啲相片之外咧，我哋亦都訪問過途中嘅幾類人士啦，就包括頭先最左手邊嗰位總經理啦，葉元璋先生啦，咁啊，咁亦都訪問過唔少嘅工人同埋當時嘅其他生產部門嘅經理嘅，咁啊。 嗯，咁即係佢哋係即係當時其實係介紹緊嗰個技術，算唔算係咁咧？即係個經理介紹緊技術俾佢哋聽。就係點樣整即槍啊？ 係啊，即係幅相嗰時就係即係介紹緊俾啲來賓睇下嗰時嗰個發展咗出嚟嗰、那個即槍個技術其實係點樣。 哦，我哋不如講翻就係第一張相先。佢正話你講到話曾經喺屯門南地就轉咗去大埔，咁、過程其實係一個咩嘅過程？即係佢點解即係要有一間細嘅廠啊？決定有一做搬去大嘅廠，定係點嘅過程？ 其實咧，頭先提過少少啦。咁喺南地開始嘅時候咧，其實係嘔到小事嘅啫。咁、咁就喺妙法寺嘅前身咧，其實即係一棟民宅嚟嘅啫。係啦，咁喺嗰度咧，即係一個小小嘅作坊開始啦。咁啊，咁初初都唔係好搞掂嘅，因為佢初初咧就用手織嘅技術。咁啊，其實係天津帶落嚟香港純手織嘅技術咁啊。咁、但係嗰、那個效率好低啊。咁同埋好多人走啊，即係留唔到人喺度咁樣。咁但係後來咧就即係我哋後來亦都有訪問過頭先提過嘅總經理葉元璋先生啦，咁啊，咁佢自己本身咧就係一間沙廠嘅一個工程師嚟嘅，咁啊就俾人哋邀請咗過嚟咧，就領導呢一間嘅地氈廠啦，咁啊，咁佢我哋訪問佢咧，佢嘅講法咧就係、即係佢亦都參考過一啲外國嘅一啲織造技術啦，再加上佢自己有少少即係工程師嗰個天賦咁樣啦，咁就發展咗呢一支織槍出嚟咁啊，咁提升到效率之後，咁亦都有一啲嘅產品咧可以成功喺美國開拓到呢個市場啦，咁啊， 即係織槍係佢發明嘅， 係佢改良佢整織係啦。 咁同埋你其實嗰陣時個地，即係個地氈，我哋睇到咧，就即係同我哋屋企擺張得冰紙咁細嗰張係完全唔同，成幅牆咁。但係即係其實運去外國嘅咯，我諗應該 係全部都基本上全部都係出、大部分都係出口啦。 咁當時嘅女工點樣訓練咧？ 當時嘅女工咧，我哋都有訪問過即係唔少嘅女工嘅咁啊。咁啊，因為嗰個地氈廠就喺大埔啦，咁同埋好多咧，其實當時係。揾一啲大埔其實有好多即係仲有好多漁村啦咁啊，咁其實就當時佢哋咧就請咗好多漁家嘅子弟咧，其實就去打工嘅咁啊，咁佢哋初初咧有一啲女工同我哋講翻咧，佢哋就喺大埔墟嗰度受訓先嘅，咁啊咁就即係練下點樣織嗰啲直線啊、橫線啊咁樣，即係有啲基本功練起啦。 哦，所以其實口述歷史就係呢個重要，因為譬如我哋真係睇檔案嘅話，可能我哋就會睇到就係個公司寫話幾多張地氈出產幾多成，其實我好少會將個工人嗰個嘅背景，甚至乎係點樣織造嘅過程咧，其實我哋可能唔係透過口述歷史嘅訪問咧，其實就可能已經唔知嘅啦，大家都 係。譬如頭先檔案見到咧，就係加道理寫信俾郭亮雄，其實直接同佢希望爭取到用一啲即係叫優惠少少嘅條件啦，攞到大埔一幅大啲嘅地，咁就俾地氈廠去擴充嘅咁啊。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就係頭先即係所提到一啲高層嘅決策，佢哋係點樣做得到啦咁啊。咁但係女工嗰陣時，其實佢點樣佢哋嘅家庭背景啦，佢哋點樣學識呢個技術啦，咁然後喺嗰間工廠入邊點樣晉升啦咁啊。咁佢哋即係其實那個收入其實係點樣啦？咁呢啲其實就即係只可以喺口述歷史入邊收集到佢哋即係呢一啲咁嘅經歷同埋記憶啦。 嗯， 其實如果同頭先阿 Melanie 講嗰啲，我哋再放大啲去睇咧，其實好重要嘅，因為我哋可以透過口述歷史一個工具咧，去訪問啲平民百姓，講佢哋嘅生活經歷。咁從民間，從草根或者從我哋叫做即係 history from below， 即係由下層咁慢慢咧去重構翻嗰個嘅歷史，咁我哋嗰個對歷史嘅睇法咧係會比較平衡一啲。因為我哋好容易咧就因為呢個世界上面最多資源一定係政府，咁政府要説明佢做嘅嘢係何等英明咧，佢一定有好多文件。咁咧佢都係即係制定咗嗰個基本嘅論述同埋大家的認識。咁我哋做歷史嘅，如果我哋除咗睇政府嘅資料，我哋會睇日日出版嘅報紙。如果都能夠做一個口述歷史嘅採訪，譬如頭先 Melanie 講嘅，譬如話喺社區，我哋同一啲嘅草根，同一個平民，即係同一個社區人士一路咁樣去建構翻個歷史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上下夾埋一齊做。咁去睇咧成個圖像咧係好真實嘅。我今朝搭 lift 好得意嘅，咁咧就去食嘢啦咁樣。 咁咧就聽到有兩個姨姨咁入嚟啦。咁講開咧就話一個咧就原來介紹另一個嚟翻工啊。咁啊可能幫手去，可能係廚房度幫手咁樣啦。咁原來佢哋就係呢一個可能行咗幾百年嘅習慣，就係一個人際網絡。嗱，人際網絡係點樣去決定佢做呢份工唔做呢份工咧？咁其實我好八卦啦，咁啊鼠仔聽下啦咁樣。哦，原來就係因為呢一個街坊嗌另一個街坊過嚟做嘢。 嗯， 咁就原来就完成咗嗰个招聘嘅程序，个社会就咁运作噶。 系啊，冇错，我哋话咧，即系社会网络嘅，即系你要了解社会网络咧，你唔能够通过一啲好政府文献咧去话得到。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咧，我哋做文明嘅观念嘅研究里边咧，即系技术嘅革新啊，即系企业点样去发展唔同嘅部分，其实都系我哋而家历史咧比较重要一环。我哋下一次咧就继续同大家讲有关口述历史嘅部分。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我哋講有關口述歷史嘅好多部分。我有一個問題一直都即係想要知，需要理解啦。譬如我哋而家咁，我哋傾偈啦，咁啊講嘢啦，或者係喺屋企同人哋對話點？我哋可唔可以話？我開著個錄音機，我哋而家就係口述歷史，係咪？我阿媽，我而家口述同你口述歷史，或者點？即係佢有冇唔同咧？即係譬如話，當我哋講話，譬如採訪或者係記者，可能佢要學好多嘢，佢可能係大學一門專門嘅學問，佢好多嘢要知道。譬如口述歷史，其實技術上有啲咩其實係我哋會要關注或者通常我哋要關心嘅咧？ 其實咧口述歷史好平易近人嘅。 嗯。 大家傾下偈，效果好咧就最好噶啦。即係如果你問到有得著一個好好嘅一個內容咧，咁就好好啦。咁啊，譬如我同啲學生講嘅話，即係特別勉勵啲男仔啦。你約女朋友去，或者約女仔去食飯咁，你會唔會事先寫定30條問題啊？跟住咧頭五分鐘第三個問題啊，跟住你唔會噶嘛，因為咁樣你就嚇走咗個女仔，咁亦都唔能夠交個心出嚟。咁但係另一方面，如果你冇準備又唔得嘅。咁所以喺一個組織咧叫美國口述歷史學會嚇，即係 Oral Association 咧，佢就即係訂立咗啲規章出嚟嘅。咁佢就住口述歷史咧，佢冇章法之中有啲章法，譬如佢話你一個好清晰嘅特定目的，你要達成嘅，咁你亦都要咧係用一個即係最高嘅專業嘅標準，咁你去喺提問嘅過程入邊，你係力求一個事實嘅真相，你要做足準備嘅功夫，呢啲都係對口述歷史嘅採訪者啲要求嚟嘅。咁但係當然你話係咪一啲好即係硬邦邦嘅一啲嘅規定咧？咁亦都要睇唔同嘅時代。喺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咧，當時候嘅口述歷史咧係受到嗰個時期嘅歷史研究嘅嗰個嘅規範。有一個字嘅，聽落就好多人驚，叫 archival imperative。即係意思係咩咧？就係話檔案主導。所以嗰個時候你要做一個口述歷史訪問嘅時候咧，有好清晰嘅要求嘅，包括你即係嗰個字叫咩咧？係一個 structure 嘅，即係一個有一個好清楚嘅架構。好多嘅一啲嘅規範嘅要求咧，都仲要係咧見諸文字，咁作為一個嘅保障，因為即係口講無憑啊嘛。咁但係隨住即係嗰個口述歷史工具越嚟越受到重視啦，越嚟越即係普及化嘅時候咧，大家覺得咦有啲嘢好似頭先即係我舉個例子，即係如果你同個女仔食飯，咁你都仲諗住嗰20條問題咧，其實你就即係你係即係錯過咗最精彩嘅部分。咁所以慢慢慢慢咧，就而家就會係有規章之中咧，係有一啲自由嘅一個做法出嚟啦。 我哋感謝下黃生為你介紹呢個談情嘅秘訣。 好唔渣嘅啫嘛， 即其實係好有道理。點解咧？因為我哋話早期譬如50、60年代咧，其實我都聽過一啲，譬如話你要訪問一啲系列嘅一班人，譬如訪問一批工人、一批罪犯、一批警察咁咧，佢要限定有20-30條問題，每一條一定要順住問嘅，即係佢撳著個機就逐條逐條問。佢話希望咁樣採樣，即係 sampling 係準確，即係要用咁嘅方法去處理。咁但係你咁樣問問題咧，就大家就拘緊到不得了嘅。即係如果即係你好似即係有攻擊性，即係你變咗大家係好硬咁去做。咁其實同做開會冇乜分別啊。即係你一定要硬性對做。咁所以即係教授正話都講，即係其實喺而家嘅口述歷史更加多咧係自由發揮、放鬆嘅態度，希望佢帶到講得多啲嘢。反而我哋。而家我哋更加關注，可能就係其實你一定要有錄音記錄或者錄影記錄 係咪？你嗰個記錄係即係個過程係一個公平嘅過程嘅，你唔係即係壓迫佢或者有引導佢講緊什麼東西嘅。即係反而呢啲可能我哋而家更加關心，即係話嗰個歷史嘅佢正既然成為歷史資料嘅原始檔案嘅一部分，即係希望嗰個檔案係透明啲嘅，就唔好係啊佢又加咗好多嘢落去。可能呢個可能我而家可能都會關心佢啲部分。咁有冇曾經做過啲咩計劃係你教下大家啲學生係點樣去做一啲口述歷史嘅研究嘅咧？咁 咁頭先阿黃生提過啦，口述歷史呢個方法咧，其實非常之平易近人嘅。咁啊，咁所以咧，我哋都試過同浸會大學咧嘅同學啦，浸會大學有啲合作啦，咁啊，咁就由同學咧就去嘗試做一啲嘅口述歷史訪問嘅。 嗯，我記得咧嗰陣時咧個經驗係好得意，因為咧其實阿 Melody 咧就會 呢個就係個相，你係咪有份做嘅嗰陣時？ 呢個計劃我唔記得咗啲人冇份參與，但我就好記得 Melody 嚟就教啲學生點樣去做訪問，即係佢當中佢有好多 tips。 咁呢個計劃嗰陣時係點？係咩計劃嚟啊？呢個係？ 嗱，呢一個咧其實就係一個後續計劃嚟嘅。咁我哋初初咧就即係教咗一班浸會大學嘅學生啦，佢哋就帶住一班中學生啦，就去訪問，即係就住某一啲嘅題目咧，就去訪問一啲即係特定嘅對象啦，咁樣啦。咁後來咧有一部分嘅學生咧，佢哋真係即係太有熱情啊，對呢個口述歷史咁啊。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幫我哋咧就即係另外再做咗一啲口述歷史訪問。咁所以頭先見到嗰張相咧，就係佢幫我哋訪問咗一個90歲喺元朗退咗休嘅雞農。 哦，正話嗰個90歲睇唔出喎。 係啊，係超過90歲係啦。 哦，好啊，即係訪問一個雞 雞農係， 即係佢本身係養雞嘅。 係啦，係 九啊歲，即係佢養到90歲。 佢養到60多歲左右啦，咁所以都退咗休30多歲。 O K， 明白明白。 係啦，咁 當中其實我好記得咧，當時咧，其實你教我哋啲學生咧一啲訪問嘅技巧上面咧，即係都回應翻頭先黃生講嗰樣嘢，即係啲問題咧就絕對唔好即係順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去，因為其實有陣時你其實引起到嗰個受訪者嗰種嘅即係同理心或者係佢會覺得你係信任嗰時，其實佢會答咗好多唔同嘅嘢。咁所以當時我好記得你就教過啲學生就係話，最緊要就係順住佢哋嘅問題，跟住再去追問咯。 嗯， 呢個係我即係嗰陣時幾有人。 我諗阿婉嫻講得好好啊！頭先咧，佢講咗一個字彈咗出嚟咧，係我諗古往今來所有人溝通都必要有嘅一樣嘢，就叫信任。 嗯， 即係如果大家喺傾偈嘅過程之中，大家有一個好好嘅信任咧，其實就傾心吐意，咩都講你聽。 嗯， 佢對你有防範嘅話咧，就會越講越少。 冇錯。 咁所以頭先又回應翻翠賢剛才講，即係如果係一個即係好即係結構性好高嘅一啲嘅訪談咧，其實個受訪者好快就會去心中有啲疑問咧，就係、是、咦，你係咪有個特定嘅議題？想達到特定嘅目的？咁 好似記者攞料攞完料， 係啦，即係再講得俗啲，係咪做我世界咧？咁樣咁即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咁我要更加小心。當你越係小心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即使諗起咧，都唔想講。 嗯， 咁我諗口述歷史另外一樣嘢，由信任引申出嚟，最寶貴嗰樣嘢係咩咧？就係其實好難做嘅嗰樣嘢。我就同啲學生成日講，就係話，其實我哋回心諗下，問下自己先，你嘅記憶，你記得啲乜嘢？你唔記得啲咩嘢？ 嗯， 即係可能你會即係我即係當然都同學傾下偈啦，咁樣係嘛？即係譬如中意舉個例，琴晚食咩飯啊？ 嗯， 阿媽煮咩餸啊？ 通常都唔記得， 系啦。咁當然阿媽聽咗好傷心啦，即系唔重要啦咁樣。咁佢個學生其實可能係因為我晚晚都食飯啊嘛，阿媽係 啊， 唔記得好正常啫咁啊。但係如果話，嗰餐飯嗰個男仔係同佢心儀嘅女仔食，我估真係成個餐廳嘅 setting， 就算係可能一個快餐店都好啦，都記得好清楚。咁就好視乎咧嗰、那個即係説話嘅人咧，其實佢對嗰件事賦予佢咩意義？ 嗯， 所以如果佢對嗰件事賦越深厚嘅意義咧，佢越能夠記得。 嗯， 所以我同啲同學生講咧，就係喂，如果你同一個人去傾偈，佢講俾你聽佢記憶嘅時候咧，其實佢只係第一陣嘅。第二陣就係有乜嘢令到佢覺得呢件事係咁深刻，嗰、那個背後嘅意義咧，可能係更深遠，可能嗰個係同佢嘅信念有關係啦，同佢嘅感情有關係啦，同佢認為。嘅一啲賦予好大嘅一啲價值有關係，咁所以如果你識得問咧，第一步你就攞信任，第二就捉到個記憶，從個記憶入邊咧，再揾嗰個人佢自己嗰、那個即係意義結構，咁樣咧你就其實咧你調翻轉講， 其實個受訪者好開心嘅、 嗯， 因為我覺得好似係即係遇到個知己咁樣， 嗯 啊、即係大家可以一路咁樣講落去啦。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即係有出電影叫《玩轉老朋友》我哋話有啲人生重要嘅 moment 咧，重要嘅時刻咧，個、嗯、腦裏邊就有個黃色閃亮亮嘅波波喺度，係嘛？即係黃生就講緊依一個。即咁樣嘅部分，即係話你人嘅某啲記憶咧，可能係重複嘅 routine， 嗰啲記憶可能好淡薄，反而但係有啲特殊嘅 moment， 如果你作為口述歷史嘅訪問者，你捕捉到嗰啲 moment 嘅話咧，就好能夠可能知道成段嘅大嘅歷史事件裏面有邊啲部分對嗰個地方即係嚟講係最重要嘅一件事，係嘛？第二個就係之前翻轉頭，遠行正話講嘅就係追問嗰個問題，要翻翻去好似即係我哋話即係譬如記者或者新聞台裏面常都會有嘅一啲嘅一個基本嘅訓練啊嘛，即係點樣去導引問題，即係點樣去問一啲問題係一啲即係希望佢能夠講更加多嘢嘅問題，而唔係希望係問死嘅，即係話越向住某啲嘅方向咧，等佢講唔到嘢嘅一啲嘅提問。咁呢啲嘅技術，你就會見到話，當我哋去到即係當代做口述歷史嘅呢啲研究嘅時候，其實佢要求嗰個能力咧係一個多學科嘅一個能力，而佢使用嘅場合咧都係多學科，即係佢可能唔淨係為一種學問服務，佢係好多唔同嘅學問都能夠用得到。 係啊，冇錯。 我諗另一樣嘢就係、是、口述歷史訪問咧，或者我哋自己可能睇一啲歷史資料，好容易係用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嘅角度同埋價值觀去出發去睇佢嘅咁啊。咁、口述歷史其實同樣係會有呢一個問題嘅。咁譬如我哋頭先睇到嗰幅相啦，咁啊就去訪問啊90歲雞龍啊胡伯伯啦咁啊。咁呢個訪問咧，其實吸引咗即係一個年輕嘅學者咧，咁佢想再去訪問阿伯伯一次咁啊。咁啊，因為呢位學者都非常之年輕啊，咁所以咧佢問伯伯一啲問題嘅時候咧，講一路傾到伯伯啊退休啦咁樣啦。咁因為而家嘅可能年輕人咧，其實選擇自己事業嘅時候咧，好講自己嘅熱情啦，好講自己嘅夢想啦咁啊。咁所以佢提問嘅時候咧，問阿伯伯：咦，咁你退休嘅時候會唔會覺得自己好似好空虛、好失落，好似冇咗即係自己即係個夢想已經好似完成咗啊咁樣咯？咁其實伯伯對於呢樣嘢係覺得好奇怪嘅，你咁樣問佢。 即係問佢話：你冇得再養雞啦，你會好失落。咁嘅大概係咁嘅意思。 係啊， 係 啊。 可能伯伯其實只係諗住，我都係揾餐飯食嘅啫，係咪？ 係啊，即係、啊、對佢嚟講，佢其實養雞係好辛苦嘅，咁、所以佢講得好開心，係因為佢養得好成功，賺到好多錢，改善到佢嘅生活。但係佢對養雞呢樣嘢本身係冇任何嘅熱情嘅。 其實 Melody 你咁樣講都即係帶咗一點，就係其實當我哋要做口述歷史訪問嘅時候，其實都要小心留意翻自己嘅觀，會唔會自己太主觀地去引導緊嗰個受訪者咧？即係被訪者應該係被訪者嘅啲嘅答問。即係會唔會都係有呢個情況出現？即係始終嗰個訪問上面，其實我哋都可以係做一個主導噶嘛。即係譬如我哋問答嘅技巧啊等等咧，其實係可能係引導緊嗰個接受嗰個人要答啲咩答案。 不過雞籠就冇成功俾佢引導到啦，係嘛？即係其實都係可能真係你都講得啱，就係嗰個時代有個落差。我哋以前嗰個時代可能工作就係糊口啦。啊、即係可能佢咪就係、是、簡單再早以前就係我老豆養雞，我咪養雞咯。又或者係即係戰亂之後想揾到啲乜嘢咪去做咯。咁所以呢個其實可能係時代嘅落差嘅結果，咁亦都係一個有趣見到口述歷史嘅過程裏面會見到嗰啲問題啊。 頭先咧講到嗰個採訪者同埋被訪者之間嘅關係咧，我估對採訪者咧其實應該要做多啲嘅心理嘅調整。有陣時候我哋都要預咗自己會錯。即係我哋唔能夠因為做咗準備，有咗一啲問題，可能就認為有個標準答案。當受訪者講一啲同我哋嘅答案唔同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一個胸襟同埋一個靈活咧，去聆聽同埋接受，受訪者有個新嘅睇法嘅。 係啊，所以話口述歷史咧，即係雖然係平易近人近啦，但係都有啲咧實際嘅功夫。咁但係咧，即係最起碼就可能你同屋企人咧都有信任，都可以試一下做口述歷史同屋企人啊。大家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我哋講到咧，就係有關即係口述歷史嘅種種嘅唔同嘅部分啦，同埋之前做過一啲口述歷史嘅過程，同你以為係咁嘅，但係最尾出嚟嘅經驗咧，可能有落差或者有驚喜，即係話佢可能係多俾啲嘢你更加多嘅一啲部分。咁調翻轉咧，就係亦都有講到有關信任嘅問題啦。咁啊，即係我記得咧，就係我屋企人咧就成日都話：，你啱啊，你讀書你啱啊，我有細個有啲古仔好得意，我就講翻俾你聽，你就幫我寫低佢啦咁樣。 啦，再細啲嘅時候，你幫我寫個小說啦，就幫我記低佢所有嘅唔同嘅道行啦。咁就係啲以前屋村啊，一啲嘅古仔啊，即係啲公共嘅廁所啊，落雨水浸到成個屋村嘅成條走廊都係水啊，即係浸起到好似好高咁。越講越魔幻，講到好似話佢可以游水咁。我心諗冇嘢游嘅，即係我哋都睇翻後來啲相，我發覺冇理由可以喺嗰個沙子區嗰度游水㗎，即係多層嗰種，即係大家都明嗰隻公屋應該都唔去到游水嘅地步啊，都係浸。即代表住咧，就係話，即係喺佢如果好想講嘢嘅時候咧，佢會帶咗好多唔同嘅東西出嚟。咁但係亦都要調翻轉，就係口述歷史可能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嗰個受訪者本身攞完嗰啲嘅口述歷史之後，佢記錄低，然後其實佢再用一個歷史研究者嘅身份，將嗰啲唔同嘅資料再重整理同整合。咁所以依個咁嘅過程咧，可能先至係嗰部分。所以口述歷史反而都係你攞咗料先，係更加多忠實記錄緊要。佢真定假或者佢點講？所以係佢講噶嘛，係咪？依個可能先係口述歷史其中一個重要嘅部分。 即係記憶可以好浪漫 嘅。係啊，佢真係好浪漫。 即係頭先講，即係一場落雨咁樣，係咪？佢可能唔記得咗當時候幾咁辛苦啦，要筆水啦，或者要即係將地下嗰啲電器啊，即係擺喺張台上面啊，好辛苦，唔記得曬啦，就記得玩樂嗰部分。咁我諗亦都可能係苦中作樂嘅一種嘅記憶啦。咁我諗其實口述歷史好多時候都會有呢一個嘅，即係同我哋原先預期嘅個落差。咁我都有一個類似咁樣嘅經驗啦。咁咧就講下一位即係已故名人啦，咁就費英東先生咁。嗰陣時候咧就有機會咧係參與做中華總商會嘅百周年嘅歷史咁樣。咁咧當時候咧，我哋幾個研究嘅同事咧，咁啊訪問阿霍老啦咁。咁咧就佢真係好鬼忙嘅，百忙抽空咁。咁咧坐低先覺得奇怪啊，點解我哋有通常我哋約訪問就即係受訪者一個嚟啦咁樣。佢話：，唔好介意，我秘書坐埋落嚟咁即係唔好介意，咁就冇得介意啦，坐落嚟啦，咁樣好，咁咪傾下偈啦，咁問問題咯，咁我哋問好得意嘅，即係我哋冇錄影啦，即係錄音啦，咁樣問咗啲問題嘅時候咧，霍老咧就一望佢秘書，咁秘書就講啦：，喂，大佬，我訪問你，我唔係訪問你秘書。 口述歷史，你佢唔係佢講嘅大件事。 係啦，咁我哋即係覺得奇怪啦，咁啊再問嘅時候，我發覺原來佢真係唔可能有啲細節嘅唔記得咗。咁啊，個秘書又好醒，可能即係跟咗好多年。 打斷，嗰陣時佢幾多歲到啊？大約。 哎呀，我諗 六字頭、七字頭咁上下。 如果浪漫化嚟講咧，就可能有五六十歲咁樣嘅嘅魄力，但係真實年紀咧，我就唔知道啦。咁咧就咁一路傾嘅時候，我都覺得，哎呀，咁係咪即係呢次都係即係點樣講咧？即係一個即係 business as usual 咁樣即係。即係照做啦，咁做完就算啦。咁喺度傾嘅時候咧，突然發覺有啲嘢咧，霍內好有興趣講嘅喎。咁啊好啦，揾到個佢有興趣嘅嘢就俾佢講下啦，問多啲啦。咁原來佢最有興趣係咩咧？就係話，哇！我哋咧試過咧，喺中總個餐廳接待過邊一個領導人啊，邊個級別嘅領導人啊，同佢有午餐有晚餐，佢就講得出有幾多台，邊個坐邊一台，邊個同我坐。邊個從邊一張台坐？邊一張台嗰個係邊個嚟去打招呼？嚟去即係去打識咁樣。咁我開始明白啦。可能對於阿霍老嚟講，佢認為最重要嘅工作，作為一個組織嘅主席咧，就係要同即係領導人建立好嘅關係。 嗯， 因為有咗呢個好嘅關係之後咧，往後呢個會嘅會員可能未來嘅各樣嘅事情上面咧，又會做得順利啦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深刻嘅一個體會嚟。 第一就係請吃飯，原來好重要啦。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即係咁重要。第二個可能咧就係、是、我哋要研究《水滸傳》嘅時候咧，成日都話咧要排座次嘅，座次即係座位嘅名次。邊一個係一零八星第一位咧？可能佢哋都係即係。邊個坐邊度？邊個座位係乜嘢？都係好重要。因為我做過啲即係名人啲自傳都係，佢提供嘅相片都係同邊個領導人影相，邊個領導人影相啊？同鄧小平幾多張，江澤民幾多張咁就全部都要擺出嚟。可能喺嗰個年代，即係佢哋啲名人同中國領導人打交道嘅時候，就話同邊個中國領導人有交往，同邊個影過相，同邊個食過飯就代表住佢個身份同地位都唔一定。 係㗎，譬如又舉個例子啊，如果你有睇啊，應該係。陆公卫，佢十几年前有本传记嘅，咁佢个封面咧就系讲佢同戴卓尔夫人嘅合照。 哦， 其实佢后面都讲嘅，即系嗰次只系一次一个戴卓访港嘅时候一个活动咁样，咁佢被安排参加，咁系真系电光火石一刻，就系倾咗几句偈，有人影咗张相。就算我谂，即系嗰样嘢唔系 即係好西化嘅人咧，定係即係好好華化、好好傳統嘅人咧，其實都有類似咁嘅諗法嘅。 O、okay. K，、嗯、即係可能我就唔係咁嘅人啦，我都唔會即係 我未有機會啦。如果有機會我遇到，譬如阿林鄭，可能我都即刻影一張相咁以後。以後 我都有啲朋友會係咁噶，見到特首跟住立即擺上 Facebook 㗎。 我諗係啦，你如果係一講嘅時候，我哋真係 out date。而家大家真係打卡打到咁嘅地步，我哋即係其實可能我口述歷史就係記錄低霍英東打卡嘅故仔。 唔咁我哋浪漫化幾多？ 對，佢再我同邊個打過卡？我同邊個打過卡啦？坐低食個飯。 不過咧，有時真係講真，口述歷史的而且確係會帶到一種意外驚喜。我都記得有一次即係跟黃生其中一個訪問，就係訪問伊麗莎白醫院裏邊一啲醫生。當中咧，其實我哋問過其中一個高級嘅婦產科嘅呢個係唔知高級主管定係已經係顧問醫生嚟，問佢最難忘嘅經歷咧，即係其實嗰刻我自己就會諗啊，佢坐得咁高級就應該會即係講好多佢做嗰啲有幾叻啊，接生咗幾多小朋友啲嘢。但原來佢最難忘的經歷竟然係一個佢負責接生嘅一個產婦最尾難產嘅一個事件，即係嗰刻其實咧好感動，亦都令到我會突然間會有個醒覺，就係、是、醫生其實都係個人。即係佢都係有一個感情，就算佢做咗咁多年之後，佢仍然係會記得呢件事。其實當時咧，亦都俾我一個印象就係咩？就係口述歷史咧，其實好玩嘅地方或者係叫做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將好多我哋既定咗嘅立場係可以推翻。即係特別就係當回顧翻，即係回應翻第一節講個檔案資料上面，其實有時檔案資料俾咗我哋咧太多既定嘅一啲我哋認為好似事實嘅嘢咧。其實就是透過一種嘅口述史，其實可以幫我哋完全係即係改變翻有啲嘢係會 係啊。做口述史好多時候好多咧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嘅事，甚至乎連揾啲乜嘢人去訪問咧，都可能係好大嘅落差嘅。咁我都喺大學入邊做咗幾年，即係推動口述史嘅工作啦。咁嘅時候同啲學生講嘅時候咧，成日都有咁嘅情況嘅喎。學生開始嘅時候咧，好希望爭取訪問啲名人。 嗯。都系打卡， 可能又系咁啦，即系打卡又第一啦，系啦，第二就可能觉得容易做啊，因为嗱，我可以咧知道啊，佢系某某机构嘅主管，佢系某某大学嘅，或者即系某某名人咁，互联网一查咧，好多材料，咁佢觉得佢准备功夫咧就可以做得好足，咁咧就能够有一个好好嘅效果，但系意料之外嘅地方系咩咧？前半啱晒嘅。你做曬所有準備，各樣嘢都做好曬啦，咁樣好啦。後半部分意料之外嘅係咩呢？就係、是、往往係原來係訪問一啲名不經傳嘅人咧，可能會更多嘅驚喜。 嗯， 咁點解呢？咁樣因為有陣時候可能係一啲已經多次接受訪問嘅人咧，其實有啲好清楚嘅即係記憶嘅，咁啊好清楚嘅立場，好清楚個講法添，甚至乎。所以而家唔興呢個字咧，叫人肉錄音機啦。咁幾年前好興咁講噶嘛，係嘛？咁而家就唔講呢個字啦。咁但我都有咁嘅印象咧，有咁嘅經驗咧，就係、是、我記得有一次好開心訪問到王禮松校長咁，同佢做訪問。咁啊，事先即係梗係要睇咗佢本書先啦。咁樣，哎呀，弊啦！一路傾一問嗰啲嘢嘅時候咧，就發覺佢其實幾乎將成本書背翻一次俾我聽。咁我諗係因為佢係花咗時間去諗。成個沉澱嘅過程已經好清晰啦，所以好似一提到呢樣嘢咧，第一個櫃桶嗱，頭嗰五頁答案啊咁樣，跟住第三個櫃桶，跟住啲答案俾你啦咁，所以我做咗15分鐘、20分鐘到咧，就即刻要抄一啲嘢咧，係佢本書冇講過嘅，咁但係個樣又好鬆容咁喎，咁所以係難度好高，但 調翻呢個過程 係啊，但調翻轉咧，如果一啲係同學可能喺開頭嘅時候係冇辦法。好容易掌握到受訪者嘅背景咧，反而係佢哋冇乜包袱，或者係一路傾嘅時候咧，會有好多即係意外嘅收穫。 我以前都帶學生去訪問啲即係文學啦，咁啊帶去訪問啲香港作家。咁啊訪問作家咧就有個好處，因為訪問作家咧即係通常佢哋都係唔係成日去講嘢嘅，咁所以佢哋好中意去講嘢。但係調翻轉咧有個問題，就係咧如果你冇睇佢作品，或者如果你對佢作品唔熟悉咧，幾乎嗰啲作家咧都係用一種。非常之藐視你，或者話非常之覺得係受侵犯，即係受冒犯嘅一個過程。即係你嚟訪問我，但你又冇睇過我嘅作品，咁你都知啲學生唔係個個都咁勤力。你明白我講乜嘛？即係佢可能佢幾十本書冇乜點睇嘅時候咧，就通常出嚟嗰訪問咧都好糟糕。 但係個感覺係即係個受訪被訪者會覺得係唔尊重。 梗係啦，佢完全冇睇過，咁啊乜都唔識，咁佢就去問佢問題，問你要寫咗幾多本書啊？你咁最近寫咩啊？你有本書講乜嘢都問得出。 咁呢啲真 係 會出事。 但係即係呢個就係嗰、那個。可能那個背後嗰樣嘢就係、是、可能就係你對嗰、那個個課題本身有興趣，你去了解，同埋你去做一個好似一個 business 啊嘛，即係我做一件事啊，冇錯，我咪嚟問下你，其實喺背後其實有好大嘅一個分別，所以其實對佢嗰個有冇關心都可能好重要。 咁同埋即係當然啦，準備要做得足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可能你發問或者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你又唔可以俾佢知道你知道咁多喎，即係你亦都要中間其實係有啲難拿捏嘅。 有冇啲咩例子或者試過訪問啲有趣嘅或者做過口述律師有趣嘅人？ 有趣嘅， 即係可能佢係普通人或者點、都唔一定係啲名人，但 其實普通人真係最有趣嘅咁啊！咁我自己其實我自己好深印象，即係無論真係睇文件檔案又或者做口述歷史咧，就係、是、關於加道理農業輔助會同埋即係戰後新界嗰段歷史啦。咁啊，因為無論檔案啦，又或者可能做我哋做嘅口述歷史，其實都非常之豐富嘅。咁啊，咁我哋咁多年嚟啦，其實都訪問好多唔同類型嘅受助嘅農民啦，咁啊受助嘅農民咧，佢哋就我哋好多時候咧，其實因為佢哋嚟香港嘅時候，好多即係五十年代即係內地解放之後就嚟咗香港咁啊，咁一窮二白重新開始咁啊，咁啊好多佢哋從零開始咧，可能其實你俾幾隻雞佢，俾幾隻豬佢，佢哋好多其實都感恩戴德噶啦咁樣啦。咁但係有一次其中一個驚喜咧，就係、是有一位農民咧，佢就覺得加道理農業輔助會當時派嘢咧，其實你都係喺即係你都想，只不過係想喺我屋企門口。中條電燈柱喺度啫， 係，所以呢個古仔就講到咧，即係你當日對人好咧，人哋咧就未必有一個同樣嘅感覺嘅。咁有關呢個口述歷史咧，就講到德里達有關口述同埋語言文字嘅分別。咁我哋話喺中國文化入邊咧，更加重視可能係文件上嘅東西。但係聽過今集之後，你會見到咧，語言其實都有佢重要嘅地方。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講落去。